被高层叫去哈，他做一些训话，不是训话的哈，就是技师力谈一下，但是然后各位的解决很快，跟各位福利有关的，好不好？好，就这样子吧。这个同学是谁给的？这个同学因为考上，不好心。那你不要下节课就什么就没就，不要太心机了哈，就这样子。OK， 好，那开始。那其实我本来在这场合讲一件事情嘛，但是在这个场合讲，可能你就会觉得那就没什么说服力哈。我是不是很卑微的请求各位师兄师姐哈？所以就是说，我们明天跟后天哈，就是可以让我能够就是提早半小时上，要半小时，半小时，好不好？ 我考虑考虑。 来，好不好？半小时嘛，就不会影响很多嘛，我们就一点半上了，好不好？一点半，好，这样子会比较完整啊，因为他说，因为有些题目会比较艰涩的，我想还是把它解一下，好不好？好，我们就明后两天而已啊，就再见两次而已啊，是不是？再来就很久以后啦，是不是？哈，好，那就先这样子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讲义的这个暂时权利保护的停止执行这一块哈。那请同学把你的法条搬到附件法9394，然后你的讲义呢搬到171页这个部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先看这个附件法9394。附件法的93条哈，我们看一下。他怎么讲哈？他跟你讲说，这个第一项我们看过了，我们看第二项。他说，原处分的合法性鲜有疑义。好，那或者原处分的执行将发生难以回复的损害，而且有急迫形式等等。好，那重点是主体，你圈起来，受理诉愿机关是第一个，或者第二个原处分机关，好，是第二个。好，那都可以依照申请来停止执行。好，那第三项是什么？第三项是说行政法院也可以依照前项的申请来停止执行。所以我们要谈的是说诉愿法的93条的第二项跟第三项。好，第二项谈的是诉愿机关跟原处分机关，那第三项谈的是行政法院。好，那他们都可以来做出这个停止执行的决定。好，那这是法条的一个架构。那行政诉讼法呢？行政诉讼法是116条的规定。来，请同学你看到你的116。好，116条的第二项跟第三项，先这样讲啊。116条它的分类呢，它其实主体还是行政法院嘛，因为这个诉讼法不可能是给行政机关去用，一定是用让法院来做。好，所以它的分法到。它的第二项跟第三项的分法不是依照主体的不同来做区分，而是依照什么？而是依照这个案件有没有诉讼，本案有没有诉讼系数。我们看一下哈，116条第二项怎么讲？第二项讲说啊，这个诉讼系数当中啊，这第二项，然后第三项是这个在起诉前，好，所以第二项是诉讼系数中，那第三项是起诉前。这什么意思啊？这什么是系数中，什么是起诉前啊？好，来，我举个例子啊，譬如说今天我们刚举的，今天学校好对这个甲呢做一个退学，好，甲对这个退学处分，他终局要打撤销嘛，是不是？好，那他的暂时权利保护打停止执行嘛，好，他有两种做法，第一种做法是什么？我先去打撤销，先去打第几条撤销。那法院也已经受理了这个本案的撤销，那我才去加什么？才去加一个这个行政诉讼法的116的停止执行，可以吗？是第一种情形。好，那他也可以怎么做？他也可以在起诉之前呢、啊，在起诉之前呢，就先去做116条，还没有起诉之前就先去做这个在还没有打撤销之前就先去做停止执行的申请。好，然后呢，他才事后去起诉。哪个起诉？起诉第4条嘛，可以懂我的意思吗？我们说这个暂时权利保护可以在起诉前为之嘛，好，所以那个诉讼系数当中就是这一块啊，就是第二项，好，他已经有一个本案的诉讼系数了，他才去做停止执行。好， 然后第三项是说，如果在当事人起诉之前，啊，起诉之前呢，就去做停止执行的话，那是第三项，这样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就看你是先去打本案，还是先去申请停止执行，好，来决定二跟三这两项。好，好，那没问题。之后我们来看到诉愿法的93，他跟你讲说啊，这个第二项哈，原处分的合法性先有异议。好，单单这一项。原处分的合法性鲜有疑义，啊，单单这一项只要符合的话就可以做停止执行。这第一个，原处分的合法性鲜有疑义。好，那或者什么，或者是另外的情形，啊，他说或者是说原处分的执行加方生难以回复的损害，啊，而且有急迫情势，那并非为维护重大公益所必要，啊，那这三个要件也可以。哪三个要件呢？或者是啊，执行处分的执行啊，有难以回复的损害，这第一个要件。再加上什么？再加上说，这个执行呢，有个案有急迫的情势，个案非常的急迫。那此外呢，非这个处分的停止不会影响到重大的公益，好，处分的停止不会影响到重大的公益，哎，前两项应该没有问题吧？好，就说什么情况可以做停止执行，这很好理解。只要这个处分的执行会有难以回复的损害，例如说什么，例如说今天命当事人拆违建，好，那个拆除处分本身一旦拆下去之后就难以回复嘛，难以回复的损害，好，那个案很急迫，那我们可以停止。那为什么要基于是非重大公益啊？我们想一下哈，比如说今天机关对甲做一个停工，为什么停工？因为甲的工厂排放废气，好，污染了附近的居民，所以我要做停工。那这个甲呢会不服气，他想要针对这个停工打撤销，同时要申请停止执行。好，那法院会怎么考量？法院会讲说，我如果让这个停工处分给停止执行，那代表什么？代表你甲可以开工。甲开工的话呢，是不是？如果我让这个停工来停止执行的话，让这个停工处分给暂停效力，那代表什么？代表甲就可以去开工啊。那开工就会什么？就污染了附近的居民啊，是不是？那就会对重大公益有影响。那我还是不要停止好了。这样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必须是他的停止本身，第一个对当事人个人的权益会有重大的影响，很急迫又难以回复的损害；第二个不会影响到重大的公益，好，对个人私益啊，这个非常的迫切需要保护，所以重大公益啊，这个停止呢又不致影响到重大公益的话呢，那这个情况之下我才愿意来停止的，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好，就这两种情形。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诉讼法的116条哈。他是这样讲，116条第二项他说哈，如果是什么？如果是行政法院认为处分的执行啊，第一个有难以回复的损害，第二个有急迫的情势，好，那这个可以停止，但是有例外哈，但于公益有重大影响，或者原告之诉在法律上显无理由，那这个也不得为之。好，所以整理起来就是处分的执行。好，会有难以回复的损害，那而且呢有急迫的情势，或者什么啊，再加上什么，再加上第一个是非重大公益，那或者什么，或者原告之诉在法律上显无理由，啊，我说原告之诉呢，啊，原告之诉呢要非显无理由，因为他说如果是显无理由就不得为之嘛，好，原告之诉呢，好，原告之诉在法律上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好，或多或少有一点道理的话，好，非显无理由，好，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话，那这个时候这两种情况都可以做停止执行，好，这两种情况呢都可以来做停止执行，可以吗？好，所以你可以讲说这个是 A，好，那这个是 D,C, 这是 D。所以在行政法院这一块呢其实也是一样，就是 B 加 C 加 D, 或者什么，或者 B 加 C 加什么加 E, 加 E 的这个要件。 好，那也可以来做停止执行。好，那起诉前呢，我们看一下起诉前第三项，他跟你讲说在起诉前啊，处分的执行将发生第一个难以回复的损害，第二个有急迫情势。好，那但书是讲说但于重大公益有影响就不得为之。好，所以就是什么啊，第一什么 B 加 C 加什么 B 加 C 加 D 嘛，对不对？B 加 C 加 D 的情况，我这边也可以停止，是不是？这样可以了解我们那个架构吗？啊，就是说停止执行本身呢，最大的公约数是什么？就 B 加 C 加 D。所以如果你觉得很烦，不想记那么多，你就记 B 加 C 加 D， 了解吗？考试就写 B 加 C 加 D， 不是还要写内容啊？就是这个处分的执行有难以回复的损害，有急迫情势，又不影响重大公益，那才可以停止啊。那就我的意思吗？好，那你说那有差是什么地方吗？有差是说这边有原告之处在法律上这个非嫌无理由。好，那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会有多一个一的要件的可能性？为什么？因为这个案件已经进到了什么？已经进到了实体了，是已经在诉讼系数当中了。在诉讼系数当中，我的暂时权利保护的这个法官呢，就可以考量好，到底原告之处在法律上实体上会不会打赢。好，那如果说实体上是有可能打赢的话，暂时权利保护要不要准许啊？就应该准许啊，对不对？因为他实体上会打赢，那你还放任这个处分继续生效，那不就是等于扩大了损害的发生吗？再一次哈，如果当事人在实体上是或多或少有一点道理，不是显无理由，或多或少有点道理的话呢，这个时候你必须要先暂停这个处分的执行，避免损害的扩大。好，因为你如果说在实体上当事人是很有可能将来会打赢的，结果你在程序上你又不让他停止执行，那你等于是做事损害的扩大。好，所以为了避免这个终局的权利保护跟暂时权利保护的这两庭的这个审理呢见解不致太大的歧义，好，所以他跟你讲说只要当事人在实体上啊这个不是显无理由的话呢，暂时权利保护都应该准许，这样了解的意思吗？好，这两个案件未必是同一庭法官受理哦。啊，在实务上，终局权利保护啊是单独一张申请状，啊诉状。好，那暂时权利保护呢也是单独一张申请状，进到法院之后就分庭审理了。未必这两个案件会同一个法官来加以受理，这样了解吗？所以他为了要去调和这个，避免二者有那种歧义的现象，所以要求说要去他让这个法官呢可以去审查到第四个要件。好，那以上是跟同学谈这个架构的部分。那考试在考什么？考试考两件事情。第一个，啊，他要考程序上。好，因为我们说暂时权利保护本身，它也是一个这个诉讼的案件，它也是一个单独的诉讼案件。好，所以法官还是要先做程序的审查，再做实体的审查。好，暂时权利保护本身。也是一个什么？也是一个单独的一个诉讼，啊，单独的诉讼，独立于本案诉讼之外，所以陈审法官还是要先做程序面审查，再做实体面审查。那程序面审查是审什么？审查说像今天本案，啊，本案呢，我行政法院有无管辖权？啊，本案我行政法院呢有没有管辖的权限？啊，比如说假设这个案件呢应该是由台中高等行政法院管辖，你去跑来台北的话呢，啊，那这个时候暂时权利保护还是要加以驳回，有没有管辖权？这第一个程序面。好，那如果程序面合法了之后，当然不止这一块，就除了这个还有很多，啊，但是通常考试是只有考管辖这一块。啊，那第二个呢，如果程序一旦合法了之后，法官就要看那实体上有没有符合那个 A 这个要件，或者有没有符合 B 加 C 加 D 这个要件。好，抱歉，应该是这样讲， A 是在诉愿，抱歉， A 也有， A 因为法院这边也可以审，这边也可以审。所以呢在实体上呢他就要考量什么？要考量说第一个有没有单独符合 A 这个要件，或者有没有 B 加 C 加 D， 或者有没有 B 加 C 加 E 这样的这个成立，这样懂我的意思吗？这是实体审查的部分。好，我先审查有没有管辖权，再审查这个这些停止执行的要件有没有该当。好，那这是法官的这个审理的这个顺序。好，那在审理这个顺序上呢，我们要谈一个问题哈， 我们的法条上是讲说，行政这个在停止执行这一块呢，有诉愿机关，也有行政处分机关，也有行政法院，有三个嘛，有三个哈、哦。那到底这三个机关哈、哦，在实务上，好、哦，我们有没有要求当事人一定要排那个先后顺序，一定要优先跟哪个机关来提起，不可？还是说这样的规定本身呢，是可以让当事人任意的选择？好、哦，当事人可不可以没有跟行政机关申请？好，就直接跑去跟法院申请。我们来谈这个问题。好，那请同学你看一下你的这个讲义。你的讲义是帮同学整理在，例如说你看到像179页这个地方，179页。好，179页。好，179页，我们看一下这个考题，你看。这个97年律师这个地方，97年律师哈、哦，他说，你看直接看这个问题括号二，好，他说，甲不服停止处分，好，认为有停止执行的必要，甲没有循诉愿程序，而就直接依照诉讼法116条跟法院去申请，那可不可以？好，就是当事人要申请停止执行的时候，可不可以没有经过行政机关就直接跟法院申请？这第一个，或者你看91年基层，91基层哈、哦，他说，第二行哈，他说当事人可不可以同时向这三个机关来申请停止执行，可以吗？这两种问法都是一样的问题啦。啊，就是说，考试的时候他可能会问你说，当事人可不可以进项？我这边写一下哈，会延伸出一个问题是说，当事人得否直接好，得否直接就向进向行政法院？来提出停止执行的申请，或者得否同时向这三个机关啊来提出这个申请？我可不可以同时跟行？我可不可以同时跟这三个机关？我乱枪打鸟，好、啊，我一方面跟原处分机关，二方面跟诉愿机关，同时又跟行政法院去提出申请，啊，还是说我可不可以直接跟行政法院？就去申请，我跳过行政机关，还要谈这个问题。好，好，那这个问题本身，一般目前的实务上的这个讲法，哈、哦，他说原则上是不可以，原则上是否定，除非什么？除非情况急迫，除非情况急迫才例外的许可，好，除非情况很急迫的时候呢，才例外的许可。那为什么原则是否定？好，否定当事人同时跟三个机关申请，好，或者说否定当事人进向法院申请呢？好，因为他的讲法是说啊，这个立法者呢规范的是三个机关嘛，好，那立法者就是希望当事人要先跟行政机关，好，当事人应该先向，写清楚一点哦，当事人应先向行政机关，这个行政机关指的是什么？就原处分机关跟诉愿管辖机关。好，你要先跟原处分机关跟诉愿管辖机关来提出申请。假设这个申请被驳回之后呢，再向行政法院来提出这个申请。啊，这实务的讲法，你应该先跟原处分机关以及诉愿管辖机关提出一个停止执行的申请。一旦被驳回了之后呢，再由法院审查他们的驳回有没有违法。好，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哈？两个理由。首先，第一个理由，他认为呢，为了避免这个司法资源的浪费。啊，他说基于司法资源的有限性。好，我们现在的行政法院只有三家，台北、台中、高雄这三家。好，那如果说以后任何案件呢，当事人都可以直接跳过行政机关。啊，来进向法院提出申请的话，啊，那会造成整个司法的资源，法院的资源呢，都在审查这种暂时权利保护，好，那会反而会压缩了其他处理本案的这个时间，啊，那司法资源是有限性的嘛，啊，所以为了避免当事人任意的浪费司法资源，啊，既然立法者都已经规定的有处分机关或者诉愿管辖机关呢，你就应该直接跟他们去提出申请才对。啊，他不应该第一线就跑去跟法院来提出申请。 如果你坚持要跟法院来提出申请的话，他怎么讲哈？他说，如果你要直接跟法院来提出申请，那实务上就会以什么？就会以欠缺权利保护之必要呢，把当事人给直接驳回。他说这一块是欠缺诉之利益，好，欠缺权利保护的必要。好，我知道，不然当事人有诉权，好，但是当事人可以直接跟行政机关去申请啊。好，你没有第一线来跟我法院请求救济的必要性。好，所以他跟你讲说，如果你真的要进向法院申请，那我只好以欠缺权利保护之必要呢，把当事人给驳回。好，就要驳回当事人。好，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实务的一个讲法。那第二个理由是什么？第二个理由他跟你讲说啊，更何况啊，如果你今天要跳过诉愿程序，啊，跳过诉愿这个机关，啊，而直接跟法院申请的话呢，那恐怕当事人会规避，啊，恐怕会规避了这个诉愿的前置程序，诉愿前置的这个程序，啊，因为一般停止执行都是搭配撤销诉讼，那撤销诉讼都要进行诉愿前置。所以如果当事人可以进向法院申请，那唯恐当事人会规避了诉愿前置程序。好，那这个就非立法的本意。好，所以实务上呢，基于这两个理由呢，好，来拒绝让当事人呢可以来进向法院申请。好，那你也不可以同时跟三个机关申请，你要有先后顺序。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讲义的部分。好，讲义是帮同学汇整在各位的181页。181页，这个第二节，这个打星号哦，好，打星号。这个题目你要打星号，这个特殊民法官，这个一定会再考的。好，他跟你讲说，诉愿法93条的规定，好，好，受处分人可以跟受理诉愿机关或者181页，181页括号二。好，诉愿法既然规定受处分人可以申请诉愿机关或者原处分机关来停止执行。理论上啊，就可以由上开机关来获得救济，啊，殊无进向法院申请的必要，可以吗？啊，而且诉愿程序的目的，在使得行政机关有自我审查的机会，啊，如果今天可以跳过诉愿而进向法院申请，啊，那这个时候会使得行政机关丧失自我审查的机会，啊，那此外呢，啊，下一行会浪费大量的司法资源在停止执行的阶段，影响诉讼事件的审判。好，所以呢，你看到倒数第四行，他说，除非是情况急迫，啊，非及时由法院处理之外呢，啊，否则你直接要起诉的话，啊，你直接要跟我申请的话呢，发起来，我就要以欠缺权利保护之必要驳回你的申请的，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好，那这是一个目前实务上的一个定见，啊，采取这样的这个做法。好，这个看法本身，当然学界是不加以苟同哈，学说上的看法呢，是认为是肯定。啊，肯定当事人可以跟三个机关来提出申请，因为法无明文限制啊。好，他说法条上并没有做这样的限制，肯定啊，这第一个理由，法无明文啊，法律上并没有限制，我不可以这样做。啊，我说法律上并没有像你行政法院所讲的，一定要先跟行政机关申请，才可以跟法法院申请啊，法无明文啊限制。那我们解释法律就不应该任意增加法律所谓的限制嘛？啊，法无明文这样的限制，这第一个理由。好，所以直接跟法院申请其实没有不可以。好，那第二个理由是什么？第二个理由他跟你讲说哈，啊，你说这个司法资源的这个有限性没有错啊，司法资源的确是有限。好，但是如果今天人民真的是需要法院来救济他的权利的话呢，那这个从基本权保障的观点来看呢，应该还是优位于这个国家资源的这个使用。好，所以第二个理由呢，他会跟你讲说呢，从这个宪法16条诉讼权保障的观点来看，啊，人民的基本权，啊，基本权的保障呢，啊，从基本权保障的观点来看，应该要优位于，啊，基本权保障本身应该要优位于，啊，所谓的这个国家资源的这个使用这个理由嘛，啊，应该是基本权保障应该优先。好，这第二点。好，那第三点呢，他怎么跟你讲哈？他跟你讲说，你说这个急迫，哎，你自己见解也不一样，急迫的时候就可以，问题是急迫这一块哈，其实它是在程序还是实体在谈的，到底个案是不是急迫，这是一个程序要件还是实体要件呢？应该是实体要件呢， 是不是？所以他跟你讲说呢，你的实务上你的讲法本身，你另外的又在急迫的情况，可以允许法院提前介入，好。但是个案急迫与否，啊，个案是否急迫的这个要件呢？好，应该是属于什么？应该是属于实体审查的要件，而不是程序审查的要件呢？啊，这是实体审查的要件。那你怎么会拿一个实体审查的要件作为一个程序驳回的一个理由呢？啊，因为今天实务上就是讲说你个案不够急迫，啊，个案不够急迫，所以我不受理这个案件。啊，那怎么会拿一个实体审查的一个要件作为一个程序驳回的一个理由？啊，所以他会跟你讲说应该是没有这样的限制，那都可以来提出，可以吗？好，那这个是考试的时候呢，如果他要你写学说见解，可以这样去补充。好，那如果一般在国家考试上如果没有特别谈到的话呢，我们都还是先以实务见解为主，好吗？好，实务这个见解。好，那以上是跟同学介绍这个程序审查的部分，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实体审查。好，实体审查这一块要跟同学谈的是说这个 DCD 的这个要件，这比较关键，来看黑板吧。黑板上面有个 BCD 嘛，就是这三个要件嘛，这三个要件呢，在我们实务上其实是有先后顺序的，它其实是有先后顺序的，一定是先去审查 B 的要件， B 的要件过关之后呢，才去看 D 的这个要件， B 要先过关。B 这个要件如果没有该章，它不会去审查 B 跟 D 的要件。我先讲，就是比较向来的这个实务见解，向来啊。那这个要件的这个审查，哦，就是说我做实体审查，它有一个先后顺序。第一个，它有先后顺序。好，那必须要先审查 B 的要件，才去审查 D 跟 D。那第二个呢，它又把 B 的要件呢做非常严格的解释 ，B 的要件非常的严格。好，这是我们实务的一个，这是我们向来实务的一个见解。向来的实务，待会给你介绍比较新的一个实务发展。好，向来的实务见解呢，就是说从刑诉法这个民国89年修法之后呢，啊，那这个7、8年来呢，都采取这样的立场。好，那 B 的要件它怎么严格？好，他跟你讲说，什么叫做处分的执行会有难以回复的损害啊？他说难以回复的损害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什么？第一种是说，这个处分的执行下去之后呢，会造成当事人这个损害无法回复，不能回复。当事人的这个权利呢，已经不能够回复严重。他说如果是不能回复原状的话，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难以回复的这个损害。好，什么叫做难以回复？好，第一种情况叫做不能回复原状的情形。好，那或者是什么？或者是说这个损害本身呢，不能够用金钱来加以赔偿，不能够用金钱来加以赔偿。他说这个也是所谓的难以回复的损害。如果这个讲法能够成立的话，那还有什么情况是这个什么？这个难以回复的损害？也就是这个被共享。这两个要件哈，我们一般在理解，我们一般在民法上所讲的这个难以回复的这种损害呢，一般是指什么？是指无法回复原状。像什么？像比如说你房子今天命当事人拆违建，好。那这个拆除处分假设一旦执行下去，一旦拆完了，那拆完了之后就无法回复原状了，所以我才说它是不能够回复原状，是难以回复的损害。好，就一般在解读上都应该只有指第一个要件而已啊。好，但是我们实务上是讲说不是只有第一个，还包括第二个。如果今天这个房子拆掉之后虽然不能够回复原状，但是可以用金钱来加以赔偿，可以用金钱赔偿，他说这个还是可以回复的损害，这样懂我的意思吗？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所有的案件本身都可以用金钱赔偿啊，所有的案件本身执行下去之后都已经可以用金钱赔偿啊，那别的要件基本上是不可能会成立的，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 好，就他在解释这个难以回复的损害的这个部分呢，他说不是只有包括不能回复原状，好，还包括什么？虽然可以回复原状，但是无法透过金钱来赔偿。好，虽然可以回复原状，但是无法，他说虽然可以回，虽然不能够回复原状，抱歉，虽然不能够回复原状，但是可以用金钱赔偿。他说那个情况之下也是什么？可以金钱赔偿，那就不该当 B 的要件，再了解吧。好，所以 B 的要件抓得很严格，那才导致说我们实务上呢，通常哈、哦，程序即便通过之后，实体也是驳回当事人，了解吧？所以实务上哈、哦，那个暂时权利保护呢，你申请实践哈、哦，通常久就会被驳回掉了，啊，通常不容易成立，是这个道理。好，因为他把那个要件抓得非常的严格，只要国家可以事后金钱填补的，那个都不算是 B 的要件成立，可以了解吗？好，那这样的解读呢，在我们的最高行政法院哈、哦、这几年呢，又开始慢慢的检讨，好、哦，这个学界呢讲多了之后，这个近来的实务，啊、哦，近年来呢这个实务见解呢就改观了。我们看一下，在180页，好、哦，180页这个最高行政法院的95年这个裁字哈、哦，我们看一下，发现地方，他说哈。哦近来实务有认为，啊，他是讲那个，啊，这个就是最新的实务了，就近来实务哈。他说其构成要件的诠释哈，或许不宜过于拘泥于条文，好，而说一定要先审查 B 的要件，好，那在确认有 B 的要件之后呢，才去审查什么有没有重大公益影响，那有没有显无理由，好，这样的审查方式怎么样？过于形式化，过于僵硬，啊。那比较稳当的观点是什么？把保全的急迫性跟本案请求胜诉的概然率呢，当成是可不可以停止的两个衡量因素。那彼此之间呢，会有什么？有互补的关系，可以吗？换言之哈，只要是本案的胜诉几率大一点，好，那保全急迫性的标准可以降低一点。好，那或者是说本案的急迫性很明显非常急迫，那胜诉几率可以降低一点，可以吗？好，所以他的意思是讲说呢。个案的急迫性就是 C 的要件，个案的急迫性跟什么？跟那个 D 的要件 ，C 跟 D 的要件，好，到底当事人是否有理由？有无理由？有无理由就是跟胜诉几率有关。当事人在本案诉讼有无理由？好，这两个是互为消长的概念。如果个案当中非常的急迫，这个大一点，好，那就。这个胜诉率呢，即便低了一点呢，那我也让你可以停止执行，啊，这就是所谓的胜诉率了，啊，有没有理由就是胜诉率，本案的胜诉率。那如果是说个案呢不是那么急迫，但是本案非常有可能会打赢的话，那也可以来停止执行，啊，就是说 C 跟 E 本身呢是互为消长的，啊，这是第一个哈，他说在解释上那个这边要写 C D E 的部分 ，C D E 啊。他说这个 C 跟 D 的要件呢是互补的，这第一个。那第二个是跟你讲说 B 这个要件呢不应该太严格，我们看一下他怎么讲哈。他说倒数第五行，他说另外啊 B 这个要件哈，固然要考虑将来可不可以金钱赔偿，好，但是花起来也不能够以能否用金钱赔偿当作是唯一的判准，好，如果损失的填补可以用金钱维持，但是那个金钱太多了。好，这个我要赔国家赔很多钱，或者计算困难的话呢，那为了避免将来国家负担过重的金钱支出，或者延伸耗费社会资源的不必要征收，那还是应该认为是该当 B 的要件。就是说，他还是把这个实务这个讲法呢，缓缓就顿缓加了，他没有说这个要件是不对的，懂我的意思吗？他不是去指责他的不对，他只是说哈、哦，你在解释上呢，不要这么严格啦，放松一点，这样了解吗？啊，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跟同学介绍这个实体审查的这个部分。好，就考试的时候呢，我们要建议同学你要写到实体审查这一块，你要能够谈出这个最新的实务见解。好，反正最高行政法院这个判决出来之后呢，那大体上呢，这个这种问题呢就比较稳定的，好，就对当事人来讲就相对的比较有利。好，那以上是跟同学介绍。那考题呢，就是以这个95年法官的考题为主，要把它回去把它掌握住。好，那就以上就跟同学介绍完这个整个暂时权利保护这一块。好，接着我们再往下看，看到187页看上诉。 种树这一块呢，最近有修一个法条哈，241条的这个之一，或者这样子，我先把这个上述法条稍微勾一下，上述法条，你先把你的这个法条翻到241条以下，你看到底在发展一下，上述谁？这个考试都考选择题的哈，上述这一块，238条以下，好。那首先呢，这个238好看一下，对高等行政法院的终局判决可以上诉到最高行政法院，这个没有问题。好，那第二项，对上诉审不可以再做诉讼变更、追加或者反诉。好，然后看241条，上诉期间是多久？是打工，好，20天。好，提起上诉应该在高等行政法院判决送达后的20天来提起。好，那。这个上诉理由呢，242条这个打勾哈，对高等行政法院上诉，这跟民诉法是一样，非以其违背法令为理由不得为之。好，然后违背法令在23条啊，这个都类似，好，就是看过就会了，23条。好，好，那再来呢，我们再看到的是245条，好，这个以后在实务上你要会用，好，就是说我们讲那个20天哈，20天上诉期间只是说你申丢那个上诉皮呀、啊。就那个上诉状，好，那你还可以再补理由嘛？那补理由就是说，你可以再多个20天，可以吗？一般我们都会拖时间嘛，就是你在20天内呢，先丢那个皮，什么皮？就丢那个上诉的这个声明状，声明要上诉。好，那至于详尽的理由呢，你可以事后后补的，好，可以吗？这个在245条，好，你在提出上诉之后20天内呢，可以提出理由状，好，那这没问题。所以大概最少可以拉到40天。这样有充足时间可以写理由状。好，好，那其他的呢都还好，因为其他的你其实用你的民诉概念去想都没有问题。好，然后253条，好，253，这个判决是不经延迟辩论，好，我们是书面审查，只有这些例外的情况呢才是会举行延迟辩论。好，好，那其他的都没有问题。好，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修法的部分，这个去年的这个修法的地方，我们看一下241条之一。241条之一啊，这个是在这个实务上呢多增加这个法条，这个就是那些会计师跑出来的哈。会计师他们就是跟立法委员游说啊，啊，就是说税务诉讼是行政诉讼的最大宗啊，然后税务诉讼里面哈。通常是会计师赢的比律师多啦，好，那为什么不让我们可以自己单独去提这个上诉呢？好，因为以前都是说在第一审的时候呢，这个会计师他们可以自己去打官司，好，去替人民去打官司，但是第二审的时候他就要转到律师事务所来，好，因为要以这个要写一些比较法律性质的部分，好，但是现在很多会计师哈都有双执照，那他们是有律师执照的，好，所以在很多会计师事务所里面呢，可能有些会计师他们就已经懂法律这一块了，那所以就会想说，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我们事务所里面就有这个律师啦，啊，就有这个会计师加律师啦，那其他会计师就是怎么样，就可以去问他，问他该怎么写，好，那就想说，那是不是可以说我们其他会计师呢也可以直接上诉？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241条之一这个规定，他说，对高等行政法院的判决上诉，哈，上诉人应该委任律师为代理人，但是下列情况就不在此限，像什么，像那些大学教授，好，他教行政法的，他没有问题，哈。那第二个税务案件呢，会计师，啊，第三个专利事件，专利师，好，那如果是非律师的话呢，要经过最高行政法院许可，啊，才可以来代理，啊，那这个看过就会了，可以吗？好，那主要还是第一项，你把它掌握住，好，就像大学教授、会计师、专利师，这个都可以作为这个上诉的代理人，这是一个新修法的部分。好，再来看到188页，抗告，哈，抗告这一块呢，同学只要注意，264跟267、268这三条，哈，264讲什么？264是讲说对裁定，好，对程序的这个裁定呢可以抗告，好，然后再看到267，好，抗告是由最高法院以裁定为之，这很简单，好，然后抗告期间 268他怎么写？十天是不变哦。哎，那抗告可不可以补理由状再二十天呢、啊？没有哦，只有上诉才能够再补理由状哦。好、哦，抗告没有这个规定哦，抗告就是十天，就到了就要提哦。好、哦，就是抗告264、267、268，好、哦，在考选择题而已。好、哦，好，那最后我们要看的是再审跟重新审理这一块。好、哦，再审跟重新审理，再审的法条在诉讼法273条，我们来看一下273哈、哦。好。273条，他跟你讲说，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可以用再审之诉，画起来，可以确定终局判决来申明不服。啊，已经确定的终局判决，还是给例外的，啊，来申请再审。啊，那像第一块，啊，适用法规行有错误，啊，这个情况可以申请再审。或者像什么？或者像这个第二项，273条第二项，如果今天那个相关的法令啊，被大法官解释给宣告违宪，那可以申请再审吗？是不是？这我们都知道哈、哦。就是说，如果法令被宣告违宪的情况呢，那我们可以申请再审。好、哦，请大法，请最高行政法院呢，是用这个啊、大法官解释啊、来重新做再审的审理。那你要特别注意哦，这个大法官的解释必须要宣告这个法令违宪，而且要什么？而且要失效。违宪而且要失效的话呢，啊、那才能够当事人去申请再审。如果是违宪，但是是两年后才定期失效，那可不可以申请再审呢？还是不可以？我们看一下下面这个判例，好，这个判例是最近做的，那其实也是把实务的做法呢给成文化而已。好，他说发现地方，他说解释文如果另定违宪的失效日期的话，好，那他跟你讲说，这样讲，他说哈，他先讲那个185跟177哈。然后他说，这个意思是说，需解释文未另定失效日期啊，没有另定失效日期，那对申请人据予申请案件要溯及效力。但是如果今天我宣告这个法规违宪，那这个法规发现哈，在一定期限内上述有效，那是无从对申请人的案件来发生溯及效力嘛？可以吗？好，我如果今天没有让这个法规有立即失效的话呢？好，那这个时候当事人是不得申请再审的。可以吗？好，这是宪法的一个问题。那这个做成一个判例。好，那去年修法呢，多增加一个274条之一，191页。好，这个是为了避免我们实务上很多当事人都会啊重复的申请再审，就一代一代的再审。好，因为旧法没有这个限制啊，所以当事人就一再的来申请再审。那立法者为了避免浪费司法资源，好，我们看一下。他说274条之一，好，这你要注意，这新修法的再审之诉，好，法院认为无理由的话，判决驳回后，发起来，不得再以同一事由对原确定判决或者驳回再审之诉的确定判决更行再审之诉，可以吗？好，那这个是你看下面立法有打勾，好，他是为了避免浪费司法资源，好，因为实务上很多当事人都在的提起再审，好。那这是再审的部分，简单好、哦。再来是重新审理，我们看一下重新审理。重新审理在284条，好、哦，重新审理他是跟你讲说啊，因为撤销或变更原处分或决定的判决，画起来哈、哦，而权利受损害的第三人，好、哦，那在全好、哦，如果是非可归责于他的事由的话，他没有参加诉讼，好、哦，他当时没有来参加这个诉讼。那这个时候呢，导致他不能够提出足以影响判决结果的攻击防御方法的话，那得对确定终局判决来申请重新审理。好，那期限是多久？期限是30天。好，但是自判决确定之日起超过一年的话，就不得申请。好，那我们来做个整理。好，因为考试的时候有可能考一个比较题，他问你这个再审跟重新审理有何差异？好，这个比较题在吴根导师的书籍。还有陈明老师的书籍都有谈到，好，再审跟重新审理的这个差异，大概是申论题或者是选择题。好，首先第一个呢，他的申请人不同。第一个申请人不同，好，在再审这一块，申请人是谁？ 申请人是本案就是本案诉讼的原告跟被告，好，原告跟被告。但是重新审理是什么？重新审理是第三人，就是原告跟被告以外的第三人，他当时没有来参加诉讼，就那个参加人，好，他当时这个因为可归责于他的这个，好，因为非可归责于他的事由，好，非可归责于他的事由没有来参加诉讼，好，所以我们说第二个，他的申请的事由也不同，申请事由这个也不同，好，如果是重新审理是说。哦，你这可以直接写法条哈，就是说非可归责于他的事由而没有参加诉讼，导致他没有参加诉讼，那他无法独立的，他无法在那个诉讼当中提出攻击防御方法。那我还请问同学哈。这里非可归责于他的事由，导致他没有参加诉讼，他无法在那个诉讼当中来提出攻击防御方法。那他指的是哪一种参加人呢？可以独立的提出攻击防御方法的参加人是谁呢？是41条跟什么？42条？为什么？因为这两个才是当事人的地位。好，当事人才能够独立提出攻击防御方法，而不拘于44条。对。好，那再审呢？这个就没问题啊。再审就是说，原确定判决的程序或者判决的基础有重大的瑕疵嘛？好，原确定判决，你不想写就写273条。原确定判决，好的程序或者判决基础有重大瑕疵。原确定判决的程序或者判决的基础有重大的瑕疵。好，那这个时候可以申请再审。好。那这个再审跟重新审理呢，第三个不同是说当事人的地位，好，当事人的地位转换，当事人的地位转换，这什么意思啊？我们看一下哈，他的讲法是说，如果今天当事人提一个再审，好，那再审我们叫再审的申请嘛，好，那再审的申请人一旦申请了再审之后呢，申请人就变成是原告。那他倒就变成是被告，可以吗？就再审如果是有理由的话，这个再审的申请啊，申请如果是有理由的话呢，再审的申请人啊，申请人呢就是原告，在再审那个再审的程序当中，他就是原告。好，那他倒呢就是被告。好，但是如果是重新审理的话是怎么情形哈？重新审理的话，就是重新审理如果是有理由的话呢，那这个重新审理如果是有理由，那这个申请人就什么就进到那个程序成为是参加人，成为是参加人，就懂这个意思吗？比如说本来今天是什么，今天是甲告行政机关的这个诉讼，应该要让乙来参加，乙应该要来参加，但是当时乙没有来参加，是不是？好，当时没有通知乙来参加。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乙呢去申请284条重新审理。那重新审理假设也过了，好，那等于是说再一次呢叫甲跟机关呢再一次开庭。那乙呢这个时候呢就是参加人了，为什么？因为他本来就是参加人呐、啊。他申请的重新审理如果一旦准许了之后呢，好，那进到这个程序他就是参加人的身份，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好，因为他本来就是参加人呐、啊，他不是原告被告。是不是？好，那这是第三个当事人地位的这个转换。那第四个哈，他的提起的省级也不同，你要提起的这个省级也不同。好，如果是再审的话，这个法条上其实是允许你在事实审，啊，或者你在法律审呢，都可以来申请这个再审，事实审或法律审。好，因为你要看说到底是这个判决的这个瑕疵在哪一块呢？啊，是第一审还是第二审的判决有这个瑕疵？啊，你两个呢都可能来申请这个再审，但是重新审理是因为什么？因为当初他没有去提出攻击防御方法，啊，所以那个主要是针对事实审的部分呢，还可能有所谓的重新审理的问题。事实审，啊，事实审这一块，好， 那这是第四个。好，那最后一个呢，你可以补充一个比较技术面的，像这个再审的期间是多久，再审期间在你的276条，他说再审的期间是30天，好，30天。那但是呢，第四项是讲说再审之处是判决确定时期，如果超过5年就不得提起嘛，这就是你的276，这30天，但是最长呢不超过5年，可以吗？好，那重审这一块呢，重审这一块我们刚刚是看284条第二项，30天，但最长不超过1年，284第二项，这30天，但最长不超过1年。好，那以上是什么？以上是再审跟重新审理的一个比较，好不好？好，因为这种考题其实是考申论题，或者就是一个选择题选项，284，好吗？这样子。好，那以上是跟同学介绍这个这一块。好，那最后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执行，我们看一下。执行在192页这个地方哈。执行的法条，执行的法条在你的304条以下。好，首先呢，304条，我们看一下哈，它是说，直接看法条哈。他跟你讲说，这个撤销判决确定者呢，那关系机关应即为实现判决内容必要处置啊，这个没有问题，就是简单看过，这是配合撤销诉讼而来的这个判决，判决的执行啊，是配合撤销诉讼。然后呢，305条，好，打勾哈，他这样讲，他说行政诉讼的裁判是命债务人为定的给付，经裁判确定后，债务人不为给付，好，债权人得以视为执行名义来申请法律来加以执行，好。我先讲一下哈，这一项本身哈，305条的第一项哈，这个条文当初在立法的时候，它其实是针对哪一种诉讼来加以设计的？你说什么意思？它法条上讲债权人跟债务人，它代表什么？代表这是一个平等的地位。好，所以这个法条其实你去看这个立法理由呢，它当初是针对这个诉讼法第8条，好，那种一般给付诉讼来加以设计的一个执行的法条。好，它最初哈，我们说你不论是从历史解释，哦，从文艺解释，债权人、债务人哈，你都可以把它解为是应该是对第8条的一个执行的法条。好，哎，那你说那第5条呢？第5条这一块哈，因为当初我们在立法的时候，我们是继受德国的行政法院法。好，那德国的行政法院法的那个305条，就是对它的第8条来加以规范的。那你说德国它的科与义务诉讼难道都没有执行的法条吗？有，在德国呢，它对科与义务诉讼的那个执行的法条是做什么？它是行政法院啊，比如说今天是甲呢，他跑去跟行政机关申请一张执照嘛，是不是？那行政机关拒绝啊，甲就跑去打行政诉讼啊。好，假设这个诉讼打赢了，好。打赢了之后呢，那行政机关应该要发照给甲。那如果机关如果迟迟不发照的话，在德国怎么做？在德国是法院可以反复的对这个机关科处代金。我可以反复的科处代金，透过代金呢来督促机关核发这个执照。不过德国是因为法条去规定的，好，在德国的行政法院法直接去规范，好，法院可以对机关透过代金的制度呢来督促它改善。但是我们没有，我们的行政诉讼法当中看不到代金的这个规定，好，所以后来学说跟实务上就跟你讲说，那为了让这个科与义务诉讼的执行也有法条可以用，好，所以就怎么样，就把它比照到305条一起办理，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因为你为了避免，因为科与义务诉讼理论上还是有可能机关会怠于执行，好，他的确是有可能不依照判决例子来发照啊。好，那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要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我们就要让这个科与义务诉讼呢也有执行的法条可以用，而且好，所以305条本身啊，目前在解释上呢是可以包括第5条跟第8条在内的这个执行。好， 那有一年政大法研所的考题就考这个305条，他怎么考？他考的是说，如果当今天我法院要对机关来加以执行的时候，在执行的过程要注意哪一些事项？我们看一下哈，305条的第二项，他这样讲，他说，高等行政法院要先定相当期间通知债务人履行，啊，先通知债务人履行，就是那个机关嘛，哈，好，那如果逾期不履行的话，才强制执行。好，这第一个就是你要通知他履行。那第二个是什么？如果债务人又刚好是中央或地方机关的话呢，要通知他的上级机关，督促其如期履行。把第三项打星号，打星号，因为这就考第三项啊。他的意思是讲说呢，这个时候行政法院要怎么做哈？例如说这是公务局，公务局他一直迟迟不发照。法院的判决都已经讲说你要发照给甲，那他跟你讲说你行政法院呢，你要通知他的上级机关，就说市政府，依照我们305条第三项，我通知市政府，透过上对下的这个督促，请上级机关呢去督促下级机关赶快发照给甲，如果他督促了之后还不发照，那我可以再通知公务局，他又不听，那我就加以执行了，可以吗？好，所以这个是305条的那个第三项。如果今天债务人是机关的时候，债务人是机关的时候呢，那他要求行政法院要通知他的上级机关，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也是一种什么？这也是一种权力分立的展现。我法院尽量好不直接介入你们行政权的事项，就是说我先让你的上级机关去透过行政自我监督来督促下级改善。他如果真的都不听的时候呢，我才加以介入。好，所以这又是一个权力分立的展现，305条的一个第三项。好，那第四项是讲说，依照本法成立的和解，好，那或者依照其他依本法所谓的裁定可以为执行的话呢，都可以做执行名义。好，那这个看过就可以了。好，306条，他跟你讲说，高等行政法院呐，在办理这个强制执行事务，好，这个条文讲过吗？讲过哈，我们说有三种情形。第一个，他可以设执行处；第二个，他可以嘱托普通法院民职处；第三个，他可以嘱托行政机关来代为执行。有三种情形。好，那这个他说执行程序呢？好，应该是执行机关为法院或机关分别准用化起来强执法或者行政执行法。像譬如说，你今天是嘱托普通法院的话呢，那就是准用强执法；你是嘱托行政机关的话，就是用行政执行法，可以吗？好，那这个306条的这个执行，在学术上的讲法是这样讲哈，像李建荣老师，他跟你讲说哈，如果今天我嘱托的是行政机关，我嘱托行政机关，譬如说我今天机关跟人民，我签一个行政契约。那契约假设人民是债务人，机关是债权人。好，那契约假设这个后来呢，这个行政机关呢跑去打一般起诉诉讼，后来胜诉了，胜诉要加以执行嘛。那在执行的时候呢，他是请高等行政法院来帮忙执行。好，那法条怎么讲？法条跟你讲说，高等行政法院他可以第一个，他可以自己设执行处；第二个，他可以嘱托普通法院；第三个，他可以嘱托行政机关来加以执行，是不是？好，那比较有争议的是这个行政机关这一块。如果当你法院去嘱托了行政机关来加以对人民执行的时候，好，那容易被这个诟病的是说，你们都已经是一个平等地位了，当初签行政契约就是要避免行政机关直接对人民加以执行嘛，应该是透过法院才对嘛。结果你今天法院又去嘱托到行政机关，那不就回到原点了吗？啊，当初签契约就是要立于平等地位，让中立法官来加以执行嘛。好，所以为了避免有这样的疑虑，所以李老师的讲法是跟你讲说，这个嘱托行政机关执行，好，只是说行政机关在执行上呢，是行政法院的这个，就等于是说整个执行的主体还是要是法院的，那机关只是在 只是在执行法院的这个指挥而已啊，就法院指挥下来之后呢，好，那机关去做那个具体的那个执行动作，那什么意思哈？李老师跟你讲说有两点要特别注意啊，特别提醒啊。首先第一点呢，他跟你讲说哈，基于人权保障的立场啊，基于保障当事人的权益，真正的执行机关啊，真正的执行机关还是应该锁定在原本的法院啊，执行的这个机关。好，真正的执行机关，好，虽然你是嘱托他没有错，但是真正的执行机关，那个执行的这个决定者，应该还是法院，行政法院。换言之呢，第一个哈，你不应该全盘嘱托，你不应该全盘的嘱托，啊，不应全盘的嘱托给行政机关去做，啊，部分那可以。那第二个呢，是说执行的方法由法院来加以选择。啊，为了避免行政机关在过程当中对人民的权利有侵害，就执行的方法、执行的措施，应由啊，他说宜啊，宜由法院来加以选择，由法院加以决定。执行方法应该由啊，就比较适合由了，比较适合由法院来加以决定，他不应该全盘嘱托出去，这样懂我的意思吗？这样的解释本身，好，啊，才能够避免说。好，变成又是行政机关去对人民来加以执行这样的疑虑，啊，因为已经是行政契约，就是平等地位了，好，那就不应该再让行政机关可以对人民发动执行，好，所以注意到有这样的平息，好，好，那真的最后一个呢，我们来看什么？来看到这个307条这个条文，307，好。好，307条呢，他在讲什么哈？他在跟你讲说啊，可以吗？继续啊，好，这个可以吗？再忍一忍啊，忍一忍，我一直忍，一直忍，忍你很久了。好，你看一下这个307条哈，代入人异议之诉呢，由高等行政法院受理。好。在行政诉讼法上也有债务人异议之诉啊，的确有。好，那这个在最近呢有一个实务的见解，我们看一下你的讲义哈，这个实务见解192页，这个实务见解哈，这个你先看这个问题，问题是什么哈？问题是说啊，行政处分的受处分人可不可以在行政机关以该处分为执行名义的执行程序终结前，已有消灭或妨碍债权人请求的实体事由发生，向高等行政法院来提起债务人异议之诉，这什么意思啊？好，307条是放在305、306后面嘛？好，所以本来文义上呢是认为说哈，这个债务人异议之诉是针对什么？是针对这种啊契约关系，好，针对这种契约关系，针对这种。因为双方签行政契约，然后打一般起步诉讼，好，那结果呢？后来有发生所谓的这种债务人异议的可能性，好，那来适用债务人异议之诉，好，就本来的文义上呢是认为说，这个债务人异议之诉本身只有在这种情况了，好，就是在诉讼是透过第八条或者不是第八条，诉讼是透过第八条来提起的，好。那假设今天事后呢，比如说假设这个人民呢已经事后还清了，钱还清了，比如说基于契约呢，人民要缴钱嘛，那他当时没有缴，我就来提诉讼嘛。那假设事后我钱还清了，好，那这个时候呢，这个甲呢就可以提什么？提307条债务人异议之诉，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就从法条的结构来看呢，307是放在305、306后面。所以解释上似乎是因为诉讼法第八条延伸的诉讼，啊，在过程当中，啊，这个有一些这个债务的，啊，这个在过程当中有一些什么，有一些这个消灭或者妨碍债权人请求的这个事由嘛，啊，像我可能事后钱还清了，那你可以通过债务人异议之诉呢，啊，来这个提起这样的声明，但是哈，啊，在实务上引发一个问题哈，啊，如果今天不是因为这个诉讼法第八条延伸的债务人异议，而是什么？而是因为行政处分所延伸的，例如说有一个科税处分， 机关对缴做一个课税处分，课税处分不服气呢，那当事人就跑去提撤销诉愿、撤销诉讼、撤销诉愿、撤销诉讼，这是人民的救济的啊。但是今天这个课税处分，你救济归救济，我还是照样的执行啊，好，我还是移送行政执行处。我移送行政执行处之后呢，那由执行官呢对人民来加以执行，可以吗？好，那假设在过程当中，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好，在这个过程当中，假设好，这个当事人，这个甲呢，啊，缴清了，啊，我已经还把这个把这个税款缴清了。我已经缴清这个税款，或者什么，或者我主张一些抵消，啊，假设我跟国家之间有一些债权，啊，就是说前面有多缴税款，那我可以来主张抵消，缴清税款，或者我主张所谓的债资抵消。好，那请问一下，这个时候呢，当事人哈，有一些缴清抵消的这种事由的话，他可不可以去用我们诉讼法307条这个债务的第一之诉呢？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就类似嘛，是不是？在整个过程当中，好，那有发生一些消灭或者妨碍债权人请求的事由，债权人是国家，好，那人民在过程当中缴清税款，那这个情况之下，可不可以来走债务的第一之诉呢？好，那这个决议在讨论，那简单记哈，这个决议就是说都可以的，好，不论是因为契约延伸的这个债务人异议之诉，或者是因为处分延伸的债务人异议之诉，通通都可以来让人民提。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决议。好，这个决议呢，你看到这个决议文哈，决议是裁禀说，啊，裁禀说，他跟你讲哈，他说行政执行名义成立后，如果有消灭或者妨碍债权人请求的事由发生，不论其执行名义为何，好，于强制执行程序终结前呐，应该提起异议之诉，以排除强制执行。好，那诉讼法307条前段有这样的规定，那应该认为这个是诉讼法关于债务人异议诉讼类型的规定。好，画起来。虽然该条是放在同法第8编，但既未明定仅以305条，啊，的执行名义为强制执行者为限，实有其适用。画，则行政处分的受处分人，于行政机关以行政处分为执行名义执行的时候，打画起来，对，已经在画了啦。如果在执行名义成立后，有消灭或妨碍债权人的事由发生，也得于强制执行程序终结前呐，啊，向高等法院还提起债务人异议之诉，可以吗？就简单讲，就是说这个情况哦，他也可以提债务人异议之诉的，了解我的意思吗？好，那这个是跟同学说明的这个地方。好，那提债务人异议之诉的时候呢，那个被告机关要列谁啊？这要列谁？学说上跟你讨论这个问题啊，就是学说上跟你讨论说，那到底这个被告机关是列谁啊？照你讲，应该是列什么？列国税局，因为他是做处分的这个主体嘛。好，理论上应该是列处分机关才对，因为他是涉及到实体权利义务的这个权责机关。好，理论上是列他，但是李建良老师的看法，他认为说呢，应该要列执行机关，对当事人才有实力。好，因为他跟你讲说，执行机关好是直接干预当事人的权利。好，当下目前他是直接干预当事人的权利。那基于啊这个有效权利救济的这个考量啊，权利救济呢要充分及时有效。好，所以呢应该要以这个执行机关，应该列执行机关为这个债务人异议之诉的这个被告机关。然后我们行政法院呢，好，再透过诉讼法44条第二项。这个诉讼参加，请那个处分机关来参加诉讼。再讲一次，哦，他认为说，理论上的债务人异议之诉的确没有错，是列处分机关才对，就国税局，哦，本来应该是列国税局当处分机关，因为他才是涉及到实体权利义务的权责机关嘛，是不是？好，哦，那但是呢，他认为说呢，现在你对甲来讲最有实力的是说，因为这个执行处呢是当下在直接干预甲的这个权利，好，所以他说基于权利有效救济的考量，好，基于有效权利救济的考量， 啊，基于有效权利救济的考量呢，那应该以什么？应该以这个执行机关为被告，应该以执行机关为被告的这个机关，啊，以执行机关为被告的这个机关，以他为这个被告的这个机关呢，好，啊，来打这个债务人异议之诉。好，那在诉讼过程当中再加什么？再加上这个44条，好，请主税机关来参加诉讼。那同学啊，同学会想说不对啊，你这边不是有个第四条吗？那主税又是债务人异议之诉，我跟你讲这不冲突哦，不冲突哦。债务人异议之诉只是单纯什么？单纯在争执说我这个税款缴清，不可以对我发动执行，可以吗？那第四条是争执什么？第四条是争执这个处分的合法性，了解我意思吗？你今天你先缴清嘛，先避免他执行嘛，但是你还是可以去争执那个处分的合法性啊，这个没有冲突哦。好，所以你不要认为说，哎，他这边就已经有一个撤销诉讼啊，那干嘛再打这个诉讼？好，其实这个不冲突。撤销诉讼这一块是争执这个处分的这个合法性。好，那这个债务人异议之诉本身是要避免这个行政机关的这个执行嘛。好，那这个是跟同学说明的这个地方，好吗？好。好，那以上是跟同学介绍这个债务人异议之诉。那像我们讲义哈，你看到这个195页，有件事情要稍微补充一下，195页哈。所以我们可以先看，先进行吧。好，你看这195页哈，曾经考过一种例子，你看97年调查局他这样考，正残忍这个考法195页，他说。为了因应国家法治社会结构的变迁，好，那刑诉法2007年做一次修法，那修法理由是什么？我靠，那怎么这样考啊？是不是考？那我跟你讲哦，他就是在这样考，好，那你说该怎么办呢？那我们要预防一下，打个预防针嘛，是不是？所以你像我们的这个讲义，去年的这个修法，1990页，你好歹哈把这看过一下，而且嘛，就那个修法。他如果考你说，哎，去年有修法，修法理由是什么？要写得出来的，好不好？那避免这种考题的出现。好，那没有问题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200页，好，第四个，在进到国家赔偿法之前，我们先谈第4章，好，行政诉讼跟国民的关联性。好，那这个还是同学有想要说在一点上课，有点怕是不是？我很怕你会拿车丢我，啊，到底怎样的？好了，那我们折中了哈，我们折中，15分吧，还是怎样？好，1:30，好，我们反弹越涨啊，现在明明高涨啊，我们要尊重明明。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这一块要谈什么？要谈的是说。我们在目前实务上呢，这个主要探讨一个叫第一次权利保护优先原则。好，我们的整个行政争讼本身采取所谓的第一次权利保护优先原则。好，那这个我们之前有讲过，那请同学你把那个201页的优点跟缺点先稍微勾一下。好，这个优点勾2跟3，然后缺点勾1点，其实这样就可以了。好，你考试的时候让你平息哈，这个第一次权利保护优先原则它的。优缺点哦，你要会写这个部分。那我们应该有讲过这一块，我们在一刚开始有讲过这个部分。那我们要谈的是说，那在现行法上哦，现行的行政诉讼法上有没有依据呢？你不能一直讲学理啊。那法条上有没有依据？那有，在12条，我们看一下12条，我听过很多次哦。他说204页，他跟你讲说啊。民事或者刑事诉讼的裁判可以吗？以行政处分是否无效或违法为据者，好，应该依照行政争讼程序确定之。好，比如说举个例子，今天甲呢，他假设被主管机关给做停业，好，他这个停业呢，可能甲不服气，甲可能同时好去提这个国家赔偿，国家赔偿是跟民事法院提。那甲又同时跑去行政法院，啊，去请求什么？去打撤销诉讼。我又同时去打撤销诉讼。好，那这个是跟行政法院来提撤销诉讼，可以吗？好， 那他的讲法是说呢，你今天这个民事法院呢，你在处理这个国家赔偿案件，好，到底本案有没有公务员违法的行使公权力，这个要件该当，好，那到底这个庭院处分是否违法，好，他说你要先什么，先依照行政侦讼程序来加以确定，所以要第一步要先依照刑事法院的判断，好，判断出来这个处分到底有没有违法之后呢，才可以由民事法院啊来处理这个国赔的案件，啊，这是十二条的这个第一项。那第二项他跟你讲说啊，前项行政侦讼程序如果已经开始的话，啊，就是说这个行政法院如果已经开始审理的话呢，他说哈，在程序确定之前呢，民事法院划起来应停止审理程序。如果行政法院已经开始的话呢？他跟你讲说我民事法院就应停止我的审理程序，这样他就有停止了。好，所以一般的讲法会跟你讲说，从诉讼法十二条来看呢，很清楚的，好，我们原则上要当事人呢，啊，先走这个第一轨，先走行政救济，第一次权利保护，好，第一次权利保护确定了之后呢，再去请求国家赔偿，第二次权利保护，啊，先走第一轨，再走第二轨。所以多数的学者在国内哈，认为诉讼法十二条就是一个第一次权利保护优先原则的一个实定法的一个依据，啊，它是一个法条的一个依据，好，但是国内还是有不同意见哦。像董宝成老师，好，董宝成老师他跟你讲说没有哦，他说十二条哈在解释上，他只是讲说如果行政诉讼程序已经开始的时候，我民事法院才要停止嘛。那反过来讲呢？如果今天当事人完全没有去打行政诉讼，或者行政诉讼跑得比较慢，他还没有开始这个审理程序，那我民事法院一定要停止我的审理程序吗？就未必了，懂我的意思吗？好，法条上只是讲说，如果你行政已经开始的时候，我民事法院才应停止嘛。那反过来解读，如果今天当事人自始没有打行政诉讼，啊，自始没有打行政诉讼，我直接请求国家赔偿。好，那或者是说我有打行政诉讼，只是行政诉讼跑得比较慢的话，好，那这个时候我民事法院是不是一定要停止，就恐怕就未必了。好，所以在董老师的架构底下呢，他会认为说哈，第一次权利保护优先原则本身好不应该过度的这个极端化，好，不应该严格的执行到底，好，你非得要当事人先走第一轨不可，再走第二轨，好，因为他认为说走两轨其实很麻烦，好，当事人要先跑第一轨再跑第二轨，好，那他认为说呢，如果今天是当事人呢，真的是迟误第一轨的话，假设第一轨他没有打，他迟误的救济期间，好，他应该也是可以走国家赔偿，那国家赔偿法院不应该拒绝受理，好，那至多什么？至多只是就是在损害赔偿的金额上，你可以认定这个当事人已有过失嘛。没有过失嘛，就可能是损害赔偿的金额上可以降低酌减，但是不是完完全全的拒绝人民请求国家赔偿。再一次哈，我们说在第一次权利保护优先原则底下呢，你没有先走第一轨就不让你走第二轨，啊，你没有你自己逾越的救济期间忘记打撤销，那很抱歉，啊，你也不能够直接去请求国家赔偿，啊，会严格执行的话会不会这样的结果。那董老师跟你讲，我们看讲义的地方直接划线哈，204页下面那个括号二，哦，就董老师的讲法，他认为这个在解释上呢都还有空间哈，哦，你看到最后一行哈，哦，他说这个原则呢如果对当事人会造成沉重负担就有修正的必要性，好，哦，翻页205页，这个原则因为它不是法律规定的，好，哦，那民事法院也可以依照宪法24条规定来判决国家赔偿呢，好，所以民事法院如果认为损害的发生或扩大，发起来是因为受害人怠于行使第一次权利保护，好，也仅系法院得基于与有过失相抵的法理哈，来斟酌赔偿额度，而不是自始就不受理了，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所以解释上呢这一块呢，应该还是要让当事人好，这个可以直接走第二轨才对，好。好，那这个是跟同学说明的这个地方，所谓的第一次权利保护优先原则。好，那这个 跟同学解释完之后，啊，我想大概就先这样子，好不好？这样子。那明天我们就一点半上课，一点半。那明天，明天我想直接把那个带过来一下，第七回，好不好？六年级都带过来，好不好？